过节才有百花糕，池塘渔网拧了好多口，鱼上网那个往上抖，星河大海拧了好多口，就像开了锅的鱼比粥。呀吼嘿呀吼嘿，南街的疙瘩一街的口，起的拳头，伸得开的手，哟，死亡里忘不住难锁的心啊，人群里杂酒冲不出条牛，哟，街篱笆挡着好多口，自己和自己别做口，树和影子儿闹得傻别扭，磨刀驴儿你走不远，破网的孤船你没快走，篱笆能拆网能收，上道的骆子儿你就别回头， 嘿走嘿走 下后嘿 嘿走嘿 呀吼嘿， 嘿走嘿走嘿走， 南街的疙瘩一街的口，哟，伸得开的拳头，握得起的手，哟，人生路短，情最长呀。